未平，他把不善与你为证。 不善，这不善在哪里？ 哎呀，不善在哪里？ 在他金像后面。 在你金像后边，这一边。哎呀，冤枉啊！ 拉过来吧， 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在这荒郊野外，一不愿往张三，二不愿往李四，怎么单单愿往起你来了？我来问你，是公侯还是私兄？ 哎呦，这公侯怎是，私兄怎家？ 公侯，公侯，班子难脱，我把你送到有司衙门打你的班子。 那死修呢？ 这死修母，我看你有这位大姐几位夫妇就这样死修了吧。 我看这位大姐确实不错，只生得平貌端正，又待我一片诚心，若能与她结为夫妇，倒是一桩美事。只是我若不得这般光景，我若与她成婚，岂不害她一世受苦？也罢，但我想以借口回去聊吧。啊，公公，好倒是好，只是在这荒郊野外，无有指婚为媒之人，也是枉然。 你看，老汉若大年纪，可能与你们指得婚呐、 啊？指得婚的， 谁来为媒呢？ 老汉与你为媒。 哎呀，公公，有道是，一个头不能戴两顶纱帽，指婚就不能为媒，为媒就不能指婚呐、啊。这谁来为媒呢？ 是为媒母。你来看，这厢有一只花银氏，就请他为媒日乎？啊， 花银氏，他乃是个哑木头，他怎能为媒？有了，啊，大姐，你要那花银氏为媒，倒也识得，只是一解。 哪一解？ 我要上前高叫三声。那华英氏他若开口讲话，我就与你结为夫妇，他若不开口，那我们就过门前程。 日子就请大哥善前呼唤。 哎，我若叫他不应呢？ 叫他不应，你走你的阳光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 司法长治， 绝无喜宴。 好，淮阴婿，淮阴婿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公公，他可曾开口？ 未曾开口。 包过八母， 包过八他。 再叫第二声。 是，那包过拿去，再叫第二声。 淮阴婿，淮阴婿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公公，他还是不开口，与三把我， 与三把他。 公公，三声叫了两声，还有一声未叫，报过与三，交付于你。他若逃走，我就找你。 那雨伞拿去， 包裹雨伞到手，我要上供去了。 哈哈，三声叫了两声，还有一声快去叫来。 淮阴婿，淮阴婿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 Thank you. 做我穷寒情，我尚无天瓦遮身体，小曾睹你足迹，大姐与我成婚配，怕的是到后来命运太多受尽意。死了， 宋公公， 哎，免宋。 死。 纸上明明写着董云一人，如今娘子， 董郎，看你愁眉不展，莫非有什么为难之事？ 娘子啊，满身之心的事，我母亲 爱，同心。

死了怎奈何，我与心相伴终长诉，怎奈母亲在旁边从，长孙啊你不愿我明我明我从此自杀天涯知道。 琴心 玉儿啊玉儿，你又在做什么啊？长亭赋冰儿咋用，相见风上彩虹，牛女心恨他太空，那朵月雨恨你啊大不 季芳。